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有很多家庭啊，要是有客人来的时候啊，往往都是提前全家总动员啊，全家齐上阵，干嘛呀？为的就是让客人呢有这个宾至如归的感觉啊，就像到家里一样。同时呢，对自个儿这个家庭也有一个很好的印象。可是，在准备和安排的时候啊，往往也会闹出笑话来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说到这个有访客到来呀，这不这天早上，住在爱家小区的老何就接到了一个让他特别开心的电话。 喂，谁呀？哦，什么时候到啊？好，那就这样，我们一家子等着你嘛。哎，得，挂了挂了。 哎，爸，什么事儿啊？看把您高兴的，也跟我们说说。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我四姑的二叔家的三侄子的闺女要来咱们家做客了，你们可一定要好好接待啊，要有礼貌。 您四姑的三侄子？ 什么四姑的三侄子？是二叔的三侄子。 爸爸妈妈，你们干什么呢？ 妈妈跟爸爸在算应该管来咱家这亲戚叫什么呢。爷爷不是说了吗，要有礼貌。 妈妈，你跟爸爸太累了，我知道该管他们叫什么。 哎，你个小不点儿，爸爸妈妈都算不上来，你能知道？ 当然了，爷爷，来的这个人是您什么人呀？ 是爷爷的妹妹呀，你得叫姑奶奶。 爸爸妈妈，我的姑奶奶不就是你们的姑姑吗？ 看看，俩人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我孙子机灵呢。这次不光是你们姑姑要来，姑父也一块儿过来，到咱家看看我，还得住上一宿，这事儿得好好安排安排。 听吧，老何瞅这意思是要给全家开会了，又要啊。不过他可别像东北一家人里边那牛的妈似的啊，家里来了个老舅，动不动就要做个报告。 你给我整点浓茶，我得唠唠酒。 我爸呀，那高度酒你就整不了多少。你看我兑水，那是对你对顾客的照顾，这回服了没？ 服啥了？你说酒里头兑水，你可兑出理来了。你就爷这人吧，也是的。年纪轻轻的，一看就是个酒包，他那么一口喝出来就兑水了。你 别提我这舅爷啊，提他我就生气。 赶紧打个酒得了你。 我也挺憋气。 嗯， 他在咱家装大辈儿，你看他跟孙明称兄道弟呢，让孙明占我便宜。 这不都是为了照顾你妈的面子吗？你说咱老牛家亲戚也来不少了是吧？ 对呀、 有这样的吗？ 没有啊。 我写个总结啊。好，捣鼓捣鼓啊，对，都做好了啊。这回我老舅来，大伙表现的都不错，尤其是我的让步牛永贵，舍命陪君子。你爸绝对够面子，我跟你说。 那是不知道高低深浅。 二，小伟表现的也不错，用自己的小饭店替妈妈招待客人。 啊，我哪能喝成这样？ 一口端茶倒水，礼数周到。 这孙明占一大便宜。 大家继续努力，明天不足的地方要改进，好的地方要发扬。就这样吗？ 别老客气呀。 还要改进呢？ 啊， 那明天我不得喝一斤呢？ 那跟山孙子我还得装多少天呢？ 刚刚咱们听到的呀，这是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的片段。说到这个做客呀，很多人都有第一次到公公婆婆或者是岳父岳母家做客的经历，是不是得见面啊？我还记得我第一回去岳父岳母家里做客呢，我那个爱人当时那叫未婚妻了，嘱咐我说一定啊 得表示表示啊，给我爸我妈呀买点礼物，你不能空着手去呀。可是当天呢，我还是空着手去了。当时我这个未婚妻吧啊，特别的生气不高兴，说你怎么没带礼物啊，不告诉你带了吗？我说啊，没带礼物，你没瞅见呢？我带这么大根一礼物，您都没看见呢？啊，哪儿呢哪儿呢，大礼物哪儿，我怎么没瞅见呢？我往自个儿鼻子一指，瞅见没有，在这儿呢。常言说得好啊，一个姑爷半个儿嘛，我给老头老太太送来半个儿子，我说这礼物还小啊。下面啊，咱们再来听一段准儿媳妇儿来家忙坏老婆婆的小品，来自巩汉林、韩再芬、柏青的《都市外乡人》。开怀大笑之后啊，咱们再来接着听老何家接待客人的趣事儿。 啊，喂，哎呀，总经理您好，您好，我给你拜年了，拜，麻烦了，哎呀，好麻烦了，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的女朋友也是我的顶头上司漂亮的总经理刚刚打电话来，说是要到我的家里来看我的妈妈，我好害怕呀，因为我一直跟她讲说我的老家是新加坡的南洋，其实呢我的老家是中美的辽阳，还是远郊区的，你这不要出事儿吗？对，妈呀，在哪个？你快出来呀！ 哎，来了，你好， 怎么 着了？ 哎呀，妈， 叫妈啥事儿？ 哎呀，我跟你说，一会儿俺们经理啊就要来看你来了。 哎呀妈呀，那可怪好的啊！ 太好啊！因为我一直跟他说吧，咱老家是新加坡南洋的 啊， 所以今天你千万别讲东北话呀。 那我说啥呀？ 我现在要教你几句南方最大的话， 小不了。 哎呀妈呀妈！哎呀妈，小不了也得小啊！他不光是我的经理呀、啊， 那还 啥？俺俩现在已经都那啥了？ 咋的？那经理相中你了？ 哪是相中啊？他把我拿下了。 哎呀，金丝猴啊！ 妈，你咋还叫我小名呢？金丝猴，金丝猴的。 叫的。 一会儿经理来了，你得叫我大号。这不叫高大官吗？ 对，大官就是。儿子，哎，这么的，妈就问你这个事儿啊，你教妈咋说，妈就咋说。 哎， 妈， 我跟你说，妈，其实吧，很简单。俺们经理要问你的问题，你要是知道的话，回答完了之后，加上俩字儿， 哪俩字儿？对吧？对啦。 对，你比方说，他要问你， 哎呀，伯母啊，你吃饭了吗？ 你就回答他， 我吃过的啦，我吃过的啦。 千万记住啊！ 哎， 我只要一哆嗦，你就得了。 哦， 我要不哆嗦，你就别得了。 我记住了， 试试啊！ 得啦，得啦。 另外我还得跟你说啊，如果他要问你的问题你不知道，回答他的时候也是俩字儿。 那哪俩字儿啊？母鸡呀、啊、母鸡呀、啊、 对， 那我说公鸡行不行？ 这跟公鸡没关系，人家母鸡就是当地的话，不知道的意思。 哦，行了， 咱俩试试啊。 哎呀，伯母啊，你知道太平洋有多深吗？ 母鸡呀、 啊、地球有多大吗？ 母鸡呀、啊、 那火星上有人没有呢？ 母鸡呀、啊、我跟母鸡了。 哎呀我的妈呀，好啊，没问题了。另外我还得跟你说啊，等经理一进来呀、您一定要表现得非常的惊喜。 惊喜？ 哎，对， 那得找惊喜啊。 也是俩字， 又俩字。 哇塞哇塞哇塞 哇塞 哇塞 哇塞 哇塞 哇塞 哇塞哇塞妈妈、这就是我的总经理。 哇塞 伯母、你好啊。 啊，我好。 对吧 伯母、你没事吧？ 没事。 对吧 没事，坐下坐下、坐下讲话了。 伯母啊，你老今年高寿啊？ 高寿啊？ 鸡呀、啊。 干嘛？ 人家是问你多大年纪嘛？ 啊， 那我知道啊，那我就不母鸡了。 我的妈妈今年68岁了， 68的。 我的妈妈在南阳的时候是老寒腿，这样做比较舒服啊。 这南阳比我们这要暖和多了吧？ 对， 为啥呀？南阳比这嘎子冷啊， 你俩， 那边是屋穿棉袄，冻得还直哆嗦呢。 对，是啊，我的妈妈喜欢哆嗦啊，不，我的妈妈喜欢冷啊，所以我在她的房间里装了8个空调，一直的吹冷风，吹成老寒腿了吗？ 装了8个空调啊？ 啊，对，我的舅舅就是卖空调的，好。大买卖哈、 啊，啥大买卖呢？他二舅就是倒腾土豆子的。 对对对，我舅舅这个冷气机就是土豆牌的啦。 你咋这么能忽悠啊？ 哎，你说怎样？ 大花， 哎， 过来。 哎呀、哎， 你到底是哪儿的人呢？ 哎，新加坡南洋啊。 你怎么就不敢承认你是从农村来的呢？ 毛啊，就是南洋啊。 你还不说实话？ 怎么就你南洋啊？我的妈妈知道的嘛。我们老家就是 高大川。不，真是对不起，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骗我呢？ 毛啊，就你新加坡， 把那舌头伸直了说吧。 是升职了也是新加坡南洋地啊。 你还不升职是吧？ 没有啊。 那好， 哎呀， 等等， 我跟你说还不行吗？他不当个字吗？当初啊，我从俺们农村那嘎来到城市这嘎，不敢开口说话，我是怕人家笑话我土地掉渣。后来不遇见你了吗？我就明白了，人家城市不相信眼泪，我们也不需要同情，只有靠奋斗。所以我就下定决心，等我的事业再上一个台阶的时候，我会把我的一切毫无保留的、完全彻底的全部交给你。就这么事儿，还信不信？不信拉倒。妈，不行，换人，有啥了不起的？ 你说啥话呢？ 哎呀，不是我不信，我看呐，是你不自信。 谁不自信呢？ 无论是哪儿的人，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只要你干得出色，那都能得到社会的尊敬。 哎， 再说了，那往上数三分，大家都是外乡人呢。 哎，人家总理说这话对劲儿啊！ 啊， 哎呀，今儿可是过年，我搁我那嘎达带了好多好吃的呀、啊，你瞅瞅，这是东北的老白干。 妈的，你不能喝这个，你 谁说我不能喝了？ 啊，那不能喝你。 你还干嘛呀？这就没辣呀！ 东北人，哎呀， 你也是东北人？ 哎呀妈呀，你看这是把我吓的。哎呀妈呀，他隐藏的比我还深呢。 烟袋呢？ 哎，这呢， 我给你充一袋了。 哎， 这家引着这嗓子。哎呀， 等等， 嗯， 大婶，让我来帮你装一袋烟好吗？ 哎。 时候在农村老家里过年，我也是这样给我的爷爷奶奶点烟，他们抽着烟抱着我笑啊唱啊，这一晃都20多年过去了，我很小就离开了家乡，我的一切都已经融入了他们城市，我的变化很大，可是我唯一不变的事，就是深藏在我内心深处对家乡的那份乡情啊。 爷爷，你尝尝，这是地道的关东烟，你尝尝。 哎呀， 哎 呀， 你尝。 这 香，就是太臭你受不了。 哪来？ 哎哎哎哎！ 你呀，真不像咱东北人。 哎呀，他说我不像东北人，嘿，我这小暴脾气我还压不住了。你看看我不像东北人，哎呀，我的妈呀，那没酒量咱还倒喝呢？没酒量也要喝，这就是东北人的性格，知道不？我跟你说，经理，不，今天我斗胆叫你一声贵粉，粉呐、啊。有句话埋藏我心底多年了，一直想说我不敢说呀，今天我喝了我就敢说了。因为伟大的哲学家讲过，酒壮怂人胆， 喝多了这是他二舅说的话。 哪里，不管谁说的，我就想说嘛。 说 粉啊，其实吧，我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就仨字儿， 说 好，我饿了， 真谢谢你。 哎呀，哎呀，大婶儿，今儿公司特意为你准备了年夜饭，陪您过年的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外乡人，今儿咱们在一个锅里煮饺子吃。 哎呦，那可感情好，咱们让这去。 等等，哎妈，我那话还没说出来呢， 啥没说呀？ 就仨字，你听清楚啊！ 说。 哎呀。 说啥呢？ 我爱呀， 他说我卖你， 妈， 我母鸡呀、 啊，让咱们共同举杯，在新春佳节到来的时候，要鼓舞全国的那些像我们一样的，还留在城市里工作的、学习的、打工的、生活的所有的外乡人， 事业进步， 平平安安，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为了迎接亲戚的到来啊，爷爷老何准备给一家人开个动员大会，可是还一句话没说呢，这大门外头就传来动静了。 这是谁呀？按门铃就别敲门了，他我们家那门可还要呢。你找，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什么都不说就往里闯啊？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大爷，我不是坏人，我是来送知识的。 知识？什么知识啊？ 哟，大哥也在家呢。您看，这是我们公司出的少儿百科全书，最适合您家这位小朋友看了。我们这少儿百科全书啊，能解答孩子提出来所有问题。来，小朋友，你随便问我一个问题，我来给你家里人示范一下，看看怎么能从这小书里找出答案来。 你能告诉我爷爷脸上有多少道皱纹吗？ 这个小朋友是很顽皮的嘛。那个什么，大爷、大哥、大姐，看样子你们都挺忙的，我就先告辞了，不送啊。 嘿，还是我孙子聪明，一句话就把这不速之客给问跑了。 爸，您知足吧，幸亏就是个推销员，要是赶上我爱我家里那种不速之客就麻烦喽。 放我走， 没你走。要不怎么说得先飞呢，晚一步这虫子全让笨鸟给开了。 醒得早，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这也是坚持长期睡水泥管子练出来的。早晨五点那扫街的一准把你吵起来，赶上运气不好吧，夜里三点让连房茶叶的吵起来也是常有的事儿。 那要是抄完以后呢，是不是就得遣返回原籍呀？ 他送一回我来一次啊，猎手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狐狸。还是城里好啊， 有吃有喝，不用下地，弄好了呢还能挣俩花子。哎，大哥，千万别客气，一起来，边吃边聊。 我吃什么？我吃啊， 那点渣还不够喂鸟的呢。你面包是准备少了点，不好意思。 还少？这是我爹一礼拜的早点。您那是肚子还是面缸啊？ 这就是我们行业的特点了，有吃吃得下，没吃呢扛得住，一顿饭前后管一礼拜，这样的胃口才过得硬。 那我就纳了闷了，你说你挺大一小伙子，往那儿一戳吧也一人多长，你往那儿一坐吧也半人多高，你说你往那儿一蹲吧远远一看也是个人，你说你往那儿一趴吧大哥大哥 怎么一大早上起来你就让我满地打滚？ 我就是这意思。你说这衣服穿你身上比我还像那么回事，你说你怎么就得得得，你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洗也洗了，睡也睡了，外边活动活动吧。 你是说早锻炼这习惯好？可是我没有运动鞋。 你跟我这装傻是吧？我让你外边上班去。 我这人不上班专上访。 你就是上访我也不管，立马给我走人。 你怎么对我这种态度呢？简直是骇人听闻。 怎么着，你还想顺点我们家东西走啊？ 我季春生，人穷志不短，马瘦毛不长。几家这收容所给我的一致结论是：一不掏，二不抢，不反对人民，不反对党， 就是逮哪儿往哪儿躺，是吧？别跟我这犯贫，走出去。 那不得跟我大爷和我大姐告个别？ 大爷，我不， 哎，不用不用，走。那我那衣裳呢？ 早没了。 那大哥，我没说你东西，你怎么送我东西？ 这不听不觉得，听完了我还真觉得挺欣慰的。得了得了，这不速之客也走了，咱也该踏踏实实安排接待客人的工作了。 您听吧，爷爷老何呀，马上就要开始做这个家庭待客工作的报告了，具体的给每个人都分配工作了，你干嘛你干嘛，还挺细致的。那在这个老何布置工作的过程当中，小何啊，欢欢呀，佳佳呀，又会有什么表现呢？一家人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这么着吧，咱们先来欣赏一首陶晶莹演唱的《准备中》，稍微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啊，咱们再来听听这一家子是怎么准备迎接客人的。一会儿见。 准备中，检查我眼影是否太轻松，深呼吸一口空气，维持笑容。晚餐桌，完美的烛光轻轻闪烁，又担心挡住你的朋友，为难我故意不愿放你走。又担心挡住你的朋友，为难我。